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红唇族的我爱你，作为跟小虎队同时代的青春组合，红唇族在当年的少男少女当中应该是风靡一时了。其实在听节目的你，如果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话，应该没有办法忘记当时背着大人偷偷的听起那一些公然谈情说爱的歌曲时的情景吧。加了这一对依然是公开谈情说爱啊，还唱起了情歌对唱，他们是杨千嬅还有任贤齐。听到这一首花好月圆夜，这是电影花好月圆当中的歌曲。 春风吹呀吹，吹入我心扉，想念你的心砰砰就不能入睡，为何你啊你不懂我花的友谊，只能我指窗外的明月， 月儿高高挂，弯弯的像你的眉，想念你的心只许前进不许退，我说你呀你可知流水飞无情，带你飘向天上的宫阙。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明月几时有，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就在这花好月圆夜，两心相爱心相悦，在这花好月圆夜，有情人儿成双对，我说你呀你这世上还有谁能与你鸳鸯戏水，比翼双双飞。 任贤齐还有杨千嬅一起合唱的《花好月圆夜》，这是他们两人主演的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除了国语版本之外呢，还有一个粤语的版本，而且啊，小军觉得特别适合在 KTV 当中来点唱，因为难度不是很高，然后节奏又非常的舒适，唱出来的话应该也会得到全场的掌声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费翔的旅程。费翔的发声方法其实很规范，但是呢他的嗓音辨识度却又非常的高，所以呢才会这么受到大家的欢迎吧。来听到这一首旅程。 情难绝，爱难求，恨难息，梦难留，人生事不如意十常八九，宿命里争春秋，愿苍天苦白头，谁曾让岁月再回头？人生就像一条河，从不为谁停止奔流。喜怒哀乐，真正能够看透，又有几个？说这就叫做人生，关上一扇门，总会为我们打开另一扇门。啊，感谢你一路为我点灯，一段 相思难相守，多少人一辈子苦苦追求，说恩怨到翻涌，花沧桑雨还休，至少我们都曾拥有。人生就像一条河，从来不曾为谁倒流，悲欢离合如果看破以后又算什么。啊，有人说这就叫做人生，关上一扇门总会为我们打开 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可能说到容祖儿的话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一首歌了。那对于平时不怎么听粤语歌的人呢，都会觉得容祖儿虽然知名度比较高啊，但是呢也只不过有这一首拿得出来的歌而已啊。如果说这样想的话呢，可能真的是错了。其实在香港乐坛当中呢，如果陈奕迅是男歌手代表的话，那女歌手代表必须是与他旗鼓相当的容祖儿了。当然经过了他在我是歌手上的表现之后呢，可能大家对他的认识也会更加的全面一些吧。接下来听到的是萧敬腾创作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好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在我脑海里徘徊很久很久，却从未离生活。 萧敬腾《好想对你说》，这也是电影《杀手》欧阳盆栽当中的主题曲，是他2011年专辑《狂想曲》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当中呢，有四首是由他自己原创的，那这一首《好想对你说》呢，就是其中的一首，而且里面的鼓声啊，其实也是由他来打的哦。那接下来听到的是两个女生的对唱，莫文蔚还有苏慧伦带来的《失恋万岁》。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苏慧伦已经是如日中天了，但是那个时候的莫文蔚呢还是略显青涩，两个人的合作也算是有惊喜也有亮点吧。 我没有所谓，反正爱情本来就是飘渺的感觉，我也所谓 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今天是5月5号，立夏。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表示孟夏时节的正式开始，更是太阳到达黄经45度时交立夏节气。斗指东南，巍巍立夏，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也。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 说我很难懂，是你无左无右，你还敢说我难以捉摸，是你自己懒惰，你还敢怪到我的星座。这一次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先开口，那些甜蜜回忆暂时当作没发生过，就沉默，你还敢嫌我太啰嗦，限制我的心动，你还敢说我没朋友，是你心胸不够，你还敢骂我爱出风头。这一次我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先开口，叫你记得是谁，发誓要一辈子疼我。 听到那英的寂寞深处呢，是来自于黄舒骏填词谱曲的，而这一首来自于曾宝仪的等你道歉呢，同样也是来自于黄舒骏作词作曲，这首歌是曾宝仪的第一张专辑阿宝当中的歌曲。 OK，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是巫启贤的思念谁。其实这首歌最早的名字应该叫做寂寞是因为思念谁，原唱呢是井冈山，后来呢巫启贤拿过来演唱了。那用这样的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思考一下，你是因为思念谁才感觉到寂寞了呢？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拜拜。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你知不知道寂寞的滋味，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痛苦的滋味，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头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记者近日从市住建委获悉，京张高铁上的清河站已经开始招标站房工程，预计本月具备开工条件，月底进行施工。从规模方案上看，清河铁路枢纽建筑面积将达到150,000平方米。与此同时，清河站揽入3条地铁线，将在地下1层集中换乘南延后的昌平线和19号线支线。北京日报消息，自2016年起，北京市分批在公共场所开通免费无线上网服务。目前，北京市开通了 My 北京免费无线上网公共场所，已经从今年1月的500余个增加至目前的943个。房山区有3个，如房山地税开发区税务所、延村税务所、房山区地税局琉璃河税务所。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最坏的那个天使，我最爱画的就是你的样子。我们守着距离那程度相似，温柔着彼此的言辞。我最爱的就是那个天使，爱到可以去死，爱到整个世界全熄灭，最后还要给你体贴。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恨到可以去死，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最后还要死心铭记。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最爱你大远处传来你的相思，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最后我说了我恨你，可是我恨你。我最恨的就是那个天使，恨到可以去死，恨到快把自己的全部忘记，最后还要自己铭记。最恨你那么久都不来见我一次，最爱你的远处传来你的相思，最容易想起，最难忘记，最想要得到，最害怕失去，最初的陪伴，最后的需要，最远的距离，最近的心跳。最后说了我恨你，可是我恨你。